生承德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唱一段。 领到香妃子门儿寂静，灯火

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，今后是哎，今后好好的把这个嗓子调给调了，跟奉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的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您就听看这刀枪眼还不错的，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 Thank you.

首先在此在座的北京观众向您拜一个年，祝您幸福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接下来我为你演唱单弦《相思曲》。 真是三生有幸啊，小弟我的福泽不薄。他一臂说着话，不住把凤姐瞧。王熙凤早识破他有意的情报，假意含笑说，怪不得你哥哥他常夸你好，瑞大爷可真是个多才多姿的少年英豪。贾瑞听此话，身上直发毛，说嫂子，我常想到府上问安，又犹豫了好几遭。因为嫂子您年轻啊，兄弟我年少，哎，怕是怕叫外人瞧见了，反把那口舌照。凤姐说：“嗨，咱是一家人，有谁把眼挑？得了，有空啊，常来坐坐，一破寂寥。”贾瑞这么一听啊，咧着个大嘴笑。他哪知这王熙凤啊，口三杀他啊，他的心思荡荡。王熙凤和贾瑞分手之后，心中是十分的恼火啊，心说，好你个贾瑞，找到我二奶奶头上来了。今天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知道我王熙凤的厉害。王熙凤他爸死时，对着那平儿细笑，当时间二人定好。摇脚狂徒，哎那糟，哎那糟，好糟心吧。这天贾瑞果然把那凤姐儿来瞧，进门来尊声问安的来呀，哎呀嫂，哎呀嫂嫂，你可知道？王熙凤写以宣龙，故意的卖弄风骚，笑向着迷信的家。对，不用眉目轻表。贾瑞这么一看呐，早已昏，爱那昏昏出窍。又有谁爱的谁谁知道。小贾瑞搭上这么近前，要看那凤姐的荷包，又将她手上的戒指头的细瞧。凤姐儿说：“哎哎哎哎哎， 白天日的，不许你挨了下下胡闹。此事何地？你竟敢这样的轻薄？今晚在西川台那儿等我。来笑一言为定，可要早挨那早些来到。小贾瑞说声好，您的吩咐我忘不了，木头就跑奔小道。往西桥盼到天黑红日老，小贾瑞捻足了脚劲儿往家跑，怀里像揣着三只耗子和两只猫，心头啊突突突的不住跳，没法抓了呀没法挠，好容易盼到天红日老。您看他摸着黑儿出离家门，蹑足千踪，溜里溜秋，不敢抬头大直腰，来到了荣国府西川台的小家道，蹲下身来把那凤姐儿等着。在那儿等着，您看他立住耳朵听动静，眯着眼睛往外瞧，不住的探头又锁脑，嘀嘀咕咕的直发毛。他恐怕有人看着去报告，又恐怕那凤姐来了找不着，就觉着藏着躲着明着暗着都不妙，蹲着怕呀，站着有点高。二更二点月光皎，贾瑞喜气上眉梢，美得他不敢出声心里笑，乐得他肠子痒痒是没法挠，自己暗把自己叫，哎呀贾瑞呀，你的福气可真不薄啊，怎么有这样的好事从天降，是不是我家的坟头风水高，要不然呢是我的模样长得好，致使那王熙凤拿我这榆木的脑袋愣当驴不跳。三更明月被云照，只等的贾瑞心急似火烧，香凤姐既然跟我订约会，怎么不见嫦娥将九霄，莫非是连二哥的今晚回家了，莫非是江武缠身正操劳，莫非是故意冤我设圈套，莫非是这山望着那山秒，只等得贾瑞心急似火烧，连二嫂说今晚出不准来到，如今已经四更交，挠一挠我到前院把他找，又怕平儿知道了不能饶，倒不如啊，嘿，我